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政治理论基础课程第57集。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咁就即系其实讲今日呢个题目咧，我自己到琴晚啊，先至改晒成个结构。咁个原因就不外乎系呢一两日发生嘅事情啦吓。咁至於即係點解如此，同埋係開頭點解會有一段咁火爆嘅電影嘅片段呢，我首先同大家解釋一下先啦。就表面上咧講，即係開頭呢個電影片段咧，同呢個法蘭克福學派就冇關嘅嚇。咁但係咧，就有啲人就話咧，入邊即係嗰啲即係真人真事呢個嚇，就佢係呢個講嗰個所謂西德赤軍啊 ，Bader-Meinhof Group。咁你有啲人喺60年代嘅末期或者70年代初期咧，就話咧。其實法蘭克福學派嘅部分嘅成員嘅言論，就係呢班恐怖分子、歐洲嘅恐怖分子嘅思想嘅導師。咁當然我唔同意啊，但係即係呢一兩日發生嘅事情咧，其實就令我即係重新去諗起一個即係譬如話革命暴力與鎮壓暴力之間呢個辯證嘅關係嚇。咁當然法蘭克福學派就好少講呢個問題，但係佢哋最興起嘅，即係最冒起喺學術界。渗透到喺一个社会上边有一个广泛讨论嘅时候，正正就系面对呢个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喺讲政治理论基础课程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好生硬咁样将介绍呢个人讲咩，呢人讲咩咧，其实冇乜意思。大家亦都冇兴趣听。但系咧，就如果连结喺今日香港呢个情况咧，我就觉得即系无论我哋掌唔掌握到佢真正嗰、那个思想嘅精髓都好啦。就起碼可以切入到而家我哋身處嗰個局面嚇，咁所以於是乎咧，我就改變曬成個嗰個節目嘅結構，而甚至改變嗰時候我都冇通知陳志宏，所以佢嚟到先再叫睇睇翻呢段片段。咁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呢段即係電影嘅片段係咩先啦，個即係嚟自一套戲嘅名字叫 Bader-Meinhof Group Complex 啊，即係話就喺幾年前上嘅話，我亦都喺其他節目我即係評論過呢套戲嘅。咁呢個係真人真事嚟嘅，真人真事到點咧？就係當我喺90年代嘅時候咧，我就去。柏林，咁当其时都即系仲系分开西东西柏林啦，仲有埲墙喺度，不过未、哦、即系未拆晒，点解啊？即系其实你可以自由过去。咁我有一日我就去邮局寄啲嘢啦，就发觉咧，原来有啲通缉犯嘅即系 poster 嘅海报粘晒喺入边。咁、那个即系意思就点样咧？就话如果你见到呢班人咧，咁你就通知警方咁。咁啊，即系事发嗰阵时候咧，如果你睇头先嗰个片段咧，就1967年啦。咁但系咧。即系事隔成20多年之后咧，佢哋仍然部分人系被通缉同埋即系在逃嘅。咁但系据我所知，其实嗰几年之后佢哋已经拉晒噶啦。咁即系成件事当年喺西德好轰动，就系一戏入边咧讲我哋即系被捕之后咧，其实就喺越狱中咧就被虐待。咁到即系一个时候之后咧，就过好多好几个自杀嘅。咁呢个原案到呢个即系到依家呢件事咧，都有一个原案就系其实佢哋系咪当其时被西德嘅。即係情報機關同埋警察係夾粉整死佢哋咁但係嗰、那個即係今日已經唔重要啦，因為今日嘅恐怖活動咧就遠遠超過佢哋當年呢啲學生搞嘅恐怖活動嚇，佢哋都係同阿艾爾蓋達比上小兒科，咁但係當年咧佢哋就被認為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即係睇到呢個阿爾蓋達。咁成件事係點？即係戲入邊，如果你睇到即係開頭咧時候咧，佢就話。Children of the Nazism 啊，即系话佢哋其实就喺呢个战后出即系成长的一代。咁佢哋同即系日本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德国人喺呢方面嘅反省就好深切嘅，即系佢哋完全抗佢哋上一代做嗰个事情。咁于是乎咧，就喺学生嘅层面或者喺即系青年青少年嘅层面就好激进。咁喺1967年嘅时候咧，即系正值呢一个美国反战活动高峰，而中国嘅文革亦都即系开始进入高潮嘅时候咧。咁咧，佢哋咧就 在德西德咧就會有即係反政嘅活動啦，同埋即係爭取民主嘅活動啦。咁其實參與者主要都係學生同埋年輕人。咁喺鏡頭第一初頭見到嗰班學生走嘅時候咧，其實就發生一件事，就係當年咧就係呢個伊朗嘅皇帝就訪問西德。咁訪問嘅期間，好多人走去示威，因為我諗我如果我冇記錯，抗議嗰個伊朗嗰、那個。即係鎮壓嘅，即係鎮壓民主運動嗰個問題啦嚇。咁咧就結果有一個學生就無端端俾個警察打死咗。 嗯， 即係呢個完全不必要嘅，即係佢純粹因為唔知走嗰陣時，咁即係啲警察唔知點解就驚咗上嚟，因為完全冇任何嘅咩，就導致到啲人咧突然間就覺得。即系你一个和平示威，再行两嘢吓，都未到占领嗰、那个、那个地方，就几俾警察肥低咗。咁于是乎咧，有部分就开始即系利用咗呢个机会，就变成好激进，就即系变成恐怖分子啦吓。咁就你又会问啦，同成件事我哋今日讲呢个法兰克福扑克有咩关系咧？咁样咁你会睇到即系喺个 trail 入边就即、是、系到后尾，即系有一个镜头就系讲班学即系、就是、学生喺个大学入边。咁其中一個好即係著名嘅即係激進分子啦，咁啊演講啲人就舉曬啲反戰啊、支持越南啊嗰啲即係反美帝嗰啲旗幟啦。咁呢個學生收尾就俾人一開槍打爆咗、打穿咗個頭嘅，不過佢就冇死到。咁咧就即係做好多次手術，咁咧就去到嗰個階段，其實所有人都係好即係有少啲類似我哋呢一兩日嗰個感覺啦。即係你喂，你仲和平理性非暴力，即係。仲可以忍得幾耐啫咁樣嚇，咁於是乎咧就呢班巴達曼霍夫咧就即係成為呢個地下嘅恐怖分子。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喺學校入邊，即係我哋講緊西德個學校入邊咧，其實學生個激進化嗰個情況已經係好即係去到好高潮啦嚇。咁喺昔日呢個時候咧，咁有一位法蘭克福學派嘅主將啦，Donald啦。咁其实你唔需要记呢个名字，因为我哋今日亦都唔详细讲佢入面嘅著作系咪？因为我觉得就系要再讲佢，大家第一会闷到飞起，第二同我哋今日即系要今时今日我哋喺身处香港处境冇乜好直接嘅关系，唔系嗱，听咗冇直接关系啊，但系即系你仍然可以揾到入面好多启示，但系我就觉得冇乜直必要再要讲，但系我就想讲一个小小嘅故事咧，就系、是、即系作一个切入点。咁咧就佢喺1969年嘅時候咧就被擊死嘅嚇，咁啊擊死嗰、那個即系過程咧，我就想即系睇下陳志雲俾少少評論，就係、是、究竟如果你同一個處境，你會唔會被擊死？咁事源係咩咧？就係、是、事源咧，就係佢喺一次即系講學嘅時候啊，即系 lecture， 即系等於我哋而家喺學校大學入邊嗰啲 seminar 或者 lecture 咁樣，佢想講嘅時候咧，就有班女學生就衝咗上去講台嗰度。就除咗自己上身嘅衫，即系除埋胸围啊，即系露出咗嗰个胸部啦咁样，咁跟住掟啲花翻喺个头上边，咁佢过冇几耐之后就心脏病发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其实佢被击死嘅。 你之前听你讲话过一个礼拜之后， 我唔知嗰段时间之后啦吓，咁即系唔好理过一个礼拜或者，总之有啲人就觉得就话 有关系嘅， 有关系嘅咁样。嗱，我睇咗我唔知道真系咪有关系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有人喺立法会睇嗰啲相，咁即系起码佢 enjoy， 但系佢就唔系啦，去到嗰个 situation 就系嗰班女学生嘅动机就系抗议嘅， 系。 抗議嘅原因，而家我再講。但我首先問咗你個感覺就係、是，如果你喺嗰個同一個處境，你會唔會覺得被擊或者被呢、這個即係嚇挑引 咧？我未試過咁巴閉俾人哋嗌出嚟講，對住咁多人講嘢嘅。但係我諗其實算睇得開嘅、啊、算睇得開嘅。未即係你話係咪因為咁樣而激死咗我？我就覺得就冇 買個因因 果關係。同埋你一諗到你諗到，如果自己因為呢樣嘢被激死，可能係一件更加對自己不名譽嘅事嘅時候，我諗就唔好死住啦，就唔好嬲住啦。 你真係果然係一個非常之理性嘅人嚟啊！咁佢就唔係嘅，因為佢人有少少。即系有少少悲观咁样吓，咁就喺嗰个情况之下咧，佢就过冇几耐就过身咁样吓。咁你就跟住会问啦，喂，同成件事同头先我哋讲嘅巴达曼霍夫 group 啊，或者所谓激进学生嗰、那个即系关系系咩嘢咧？咁其实法兰克福学派咧就好简单嘅，佢一个即系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或者所谓左翼嘅一个思想学派嚟嘅。咁如果講到話批判資本主義咧，其實佢哋係相當之嚴厲嘅，即係包括埋你話 Donald 嚇，特別係所謂去到60-70年代嗰、那個即係消費性嘅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嘅高峰嚇。 咁但系咧，一落实到一个具体嘅层面，即系抗争嘅层面咧，咁我哋自己即系几个成员咧，又有不同嘅睇法啦，吓。咁阿当劳当其时喺德国啦，吓。咁就佢嗰个同激进学生嘅关系咧，相当之差嘅。咁其中一次事源咧，喺呢个即系佢死之前冇几耐，即系大概一两年到啦，就发生一件事件，就点样咧？就系佢咧就有班学生就喺即系个校园想借佢嗰、那个即系啲课室啊，或者个 campus 咧开会。咁当开会就系好似类似我哋而家即系咩争取民主啊，咩讨论占中嗰啲。咁佢就听错咗，佢听咗以为班学生想占领学校。 O K， 咁于是又报警。咁啊，班學生就即係好 Q 咩啦，咁即係所以佢即係收尾佢哋要講，我記得原來佢最撚尾即係話佢俾班女學生衝擊嗰個 lecture 就講哥德嘅，咁就即係班學生可能個睇法就係話，喂喺而家呢個咁嘅 situation， 喺而家呢個咁嘅處境，即係周圍打緊仗咧。即系你仲讲啲嘢做咩？即系你应该就全身支持班学生嘛。其实如果你有睇过即系挪威的森林啦，其中电影其中一段就系、是、即系一个类似村上春树咁嘅学生，当其时喺大学入边读书，我谂都系讲紧早稻田啦，就系、是、个教师系讲即系想讲呢个希腊悲剧啊嘛。咁佢当其身处嗰个情况，嗰个年代就同呢个 exactly 一样。咁学生就冲啊，罢课啦，仲讲呢嘢做乜 Q 嘢啊？真系完全同现实无关咁样。咁嗰班学生就想讲一样，想即系做到一样嘢，就系、是、所谓当其时讨论好激烈嘅，就系所谓理论与实践结合。咁喺法兰克福，即系阿当劳嚟讲咧，就你班友真系过晒火啦。咁我哋就即系唔想。咁结果就导致咩咧？就系、是、佢其中有一个即系例子咧，就系佢有一本书，咁我睇咗之后咧，就即系改变咗我今日嗰个结构，即系令到我即系用呢个方法讲咧，就呢本书叫《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辩证的想象。咁呢本就系咧《The Hist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23-1950嘅吓，咁但系涉及时间就其实系过咗1950嘅。咁佢导言嗰本呢、這个作者 Martin J 咧。佢就係即係呢個導言本身就刺激起，即係我用今日呢個方法去講，就係佢喺後來即係1996年嘅時候，重新回顧翻去寫呢、這個。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就正值呢個學運，頭先我哋講嘅年1967年、69年、68年嗰個年代，佢就走去訪問呢個 Donald。當其實 Donald 點樣咧？係連個訪問錄音都唔敢做。佢講一句就話。佢驚留低咗一個所謂 verbal fingerprints 口頭嘅指模，咁你所以聽到就話一方面好激進啦，但一方面咧，喺現實嘅生活入邊咧，就相當之騰雞。咁我哋今日你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究竟即係呢啲法蘭克福學派入邊咧，佢所講嘅同我哋今日香港嘅即係涉及到嘅問題，有冇一個即係共通嘅地方？佢哋其他即係。好深嘅理論或者一啲即係不同人物入面所涉及嘅不同嘅範疇，類似譬如喺文化上批評嗰個文化工業，或者係呢啲即係消費性資本主義嘅一啲問題咧，咁我哋就完全唔講啦，因為我覺得就即係呢啲講嘅大家嗰、那個即係今日想即係能夠有共鳴嘅地方相當之少，咁於是乎咧我就即係首先要簡單介紹咗。成個法蘭克福學派嗰個興起，即係以致到佢喺美國產生個影響，一個少少嘅歷史先。咁咧其實就好簡單啫，就大概喺1920年嘅時候咧，即係所謂威瑪共和國，德國嘅威瑪共和國啦。咁就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個有錢佬，就我諗估咧猶太籍嘅猶太裔啦，就捐咗筆錢出嚟，就即係俾一班學者就專門研究呢啲馬克思嘅理論。再有理論咁就呢、這個就喺香港，我哋講今日就即係天方夜談啦。你即係想搵個有錢佬去俾錢你去做呢啲嘢，咁根本就唔可能。咁但係德國呢當其時呢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咁樣。咁即於是乎呢就喺法蘭克福呢個地方啦，就開始咗一個叫做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咁1923年嘅，因為有啲錢啊嘛，咁就喺一間學校度，我估都係法蘭克福大學入邊嘅啦，就有一間咁嘅學院，就專門用一啲比較左翼或者係馬克思嘅角度咧，就分析一啲即係社會問題嘅。咁事實上去到當年咧，即係 所謂完全正統的馬克思的學派呢，其實已經是稍微即係式微嘅，因為個原因有間，因為整個時代的變化同埋一個政治背景咧，已經同馬克思中期同埋晚期嗰個情況完全唔同。個背景就係咩？第一樣嘢就係當其時嘅蘇聯已經係革命成功咗，因為蘇聯革命成功1917年啊嘛，咁已經係幾年啦，即係已經叫做站穩陣腳。但係與此同時咧，在德国的原本社民党那个即是占欧洲马克思主义那个领导地位呢，是基本上崩溃了。第一样东西以前我们讲过，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投这个支持拨款去打仗，即是整个理论基础已经崩溃。其二就是收尾去到俄罗斯革命成功了之后，德国部分即是地区想学即是这个俄罗斯那种革命的方式又被完全镇压下来。咁於是乎去到呢個威瓦共和國嗰陣時候咧，其實咧就處於一個即係比較脆弱嘅平衡，即係表面上呢個係一個民選政府，但係當其時呢個左右派大家扎馬嘅情況咧，其實已經開始啦。咁即係大家如果即係熟讀德國歷史，就1920幾年去到20年代末後期嘅時候，其實呢個即係納粹黨已經即係開始即係成型噶嘛。咁於是乎咧，當其時要討論嗰個譬如馬克思主義或者呢個左翼思想嘅時候，實際上同馬克思晚年嗰個情況已經係相當相當唔同，所以唔能夠即係照搬嗰套。但係就起碼用翻咧基本嘅概念，就話譬如睇下即係經濟啊，或者即係嗰個階級嘅狀況咁。咁但係去到即係慢慢咧，其實呢一種咁嘅即係情況咧，已經隨住嗰個人本身即係嗰個学院嗰个领导人咧，即系个阿头咧，因为已经中风，咁跟住换咗第二个之后而改变。咁有另外一个人就上咗场，就叫奥卡马。咁奥卡马一上场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开展咗成个法兰克福学派嘅一个好基本嘅主张。嗱，咁大家要听清楚，因为学院本身咧，呢、這个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同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呢个咧，其实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咁 institute 可以當係 school 啦，咁但係中文咧，其實你睇到分一個學院，學院嘅意思就係一個好具體，譬如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咁有個地方咁就喺呢度喺度講嘢。但呢個係有呢個學院，唔等於喺呢度發展到一個學派出嚟。咁法蘭克福學派就話，當呢個學院成咗型之後，一個喺思想方面佢成咗系統之後咧，佢就開展咗一個學派，就叫法蘭克福學派。而呢個學派咧就不止於在德國入邊，因為到後嚟納粹黨興起的時候咧，呢班人係要走佬嘅，因為很多都係猶太裔，就有啲國即係全部去咗美國。咁但係戰後有啲係翻翻去反克福嘅。咁但係 anyway 兩部分咧，其實都係可以被認為呢個法蘭克福學派。咁喺法蘭克福學派入邊咧，就奧卡馬，儘管佢即係有啲人部分人覺得佢即係思想上邊咧冇其他呢啲法蘭克福學派嘅學者咁高深，咁但係佢哋就即係開。即係開始咗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嘅學派，就所謂 critical school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咁你就會問啦，乜嘢係 critical theory 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用一個比較簡單或者粗糙啲嘅方法去講咧，就係、是、對現存社會，特別係指所謂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如果喺佢個年代，就係呢個30年代嘅威瑪共和國啦，或者即係美國啦咁樣。咁大家仲要記得，就息息呢個係即係美國經濟大蕭條嘅，即係嗰幾年之後就進行一個即係全面嘅批判，即係究竟呢個社會本身其實對人呢一種咁嘅存在。佢究竟產生一個乜嘢壞嘅影響？咁如果你即係會思考嘅，咁你當然會問啦。咁你從邊一個角度去即係批判呢個資本主義咧？咁其實佢哋從一個就係所謂解放人性呢個角度去批判資本主義。嗱，如果你聽到呢度咧，其實你就會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佢究竟同馬克思即係我哋以前講過1844手稿？嘅即系讲法入边咧，有冇共通嘅地方咧？咁样其实原来系有嘅，但系个问题点样咧？就系、是、当其时佢哋兴起呢派时候咧，事实上系未发现呢个1844嘅手稿，呢个要去到即系过咗即系20年之后先至发现吓。但系当睇到嘅时候咧，特别系 Marcuse 发觉就原来其实系我哋讲嗰啲嘢嚟嘅，即系佢睇落去觉得我哋系我哋讲嘅。咁啊 ，critical theory 嘅意思系咩咧？就话 即係我哋如果要從事一個社會嘅研究，或者一個政治理論嘅研究，或者一個經濟學嘅研究，我哋首先有一個基本嘅立場，就係、是、究竟我哋研究即係呢啲即係問題或者呢現象，我哋有一個基本立場，就係、是、究竟呢啲嘢能夠即係有啲咩社會現象係壓止咗或者令到人嘅人性嘅解放係受到障礙嘅。咁你記翻，如果我哋以前講嘅一百四十首稿，我哋咪講講啲異化嘅問題嘅。異化問題有即係有幾個類型啦，譬如對自己嘅異化啦、工作嘅異化啦、人嘅異化啦，同埋嗰個即係同商品之間個關係嗰個啦嚇。咁呢個即係總體上嚟係咩意思咧？就話如果我哋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入邊嘅社會咧，其實我哋工作、我哋嘅勞動嚇、我哋嘅勞動成果，其实同我哋本身係有一个即係割裂嘅。咁、我諗下陈志宏就唔係啦，因为你教书其实你鍾意啦。咁但你试下你想象下，即係你如果你係一个第三世界嘅即係无产阶级，你又返去工，你又就走去啤你咁嘅學。咁个工作睇唔睇现到你嘅人性呢？你做咗出嚟嗰样嘢属唔属于你自己呢？其实简单嚟讲，其实你一个只不过系一个机器或者系一个奴隶嚟噶嘛。咁法兰克福学派其实当其时就触及到呢个问题，即系话如果我哋要即系去研究社会嘅现象嘅时候咧，我哋要问个问题，最核心问题就话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人际关系，甚至我哋嘅消费，实际上系令到我哋嘅人性解放啊？定系或者令到我哋嘅人性系即系 被异化咗， 被异化咗咁样吓。咁去到呢度咧，就有一个譬如话，即系同现代嘅社会学或者现代嘅经济学或者即系其他嘅学科咧，社会学科咧，就出现咗一个矛盾吓。咁呢个矛盾系咩咧？呢个矛盾就是所谓嗰、那个即系批判理论同埋实证主义之间嗰个矛盾。咁、那个实证主义嗰个意思就系咩咧？就话嗱，如果我哋要去研究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我哋唔应该带住一个价值观去做呢样嘢嘅。我哋见到啲人嘅行为，譬如话我哋见到即系而家喺尖沙咀有好多人走去消费，有好多人拖住个箧，咁我哋就纯粹即系睇咗呢个问题先。呢个现象系咩？我哋就系再去分析佢。咁但系法兰克福学派就唔会咁问佢啊。如果我哋要睇嗰样嘢，首先我哋要有一个角度，或者我哋有一套价值观，就系、是。去批判而家社会上边即系唔好嘅地方，或者唔公平嘅地方，或者即系唔适当嘅地方咁样吓。咁其实我记得以前咧，我睇呢个波西梅神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好著名嘅经济学家啦，佢有一本好著名嘅 textbook 咁啊，就系佢有一个讲法。咁我可能陈志文博士一阵间都评论下，就话、是、如果我哋从事一个科学嘅研究，佢又唔系讲社会科学或者咩吓。举个例，譬如原子科，即系呢个原子嘅结构，我可能是一个神经佬。我要研究呢个原子之后咧，我可能要做个即系原子弹。我系可能一个正常嘅科学家，我可能要即系纯粹去追求嗰个原子入边嗰个即系结构嘅知识。但系两样嘢共通嘅地方就系、是，你必然要好客观地真系睇一睇呢个原子究竟佢运作嘅情况系点样。咁于是乎咧，就系、是、其实科西米神就讲紧就话，就算你做经济学。即系喺呢个即系癫佬与呢个即系科学家之间，佢哋嗰个共通点，其实喺经济学边你都进取，就系我哋要睇到个现实究竟系咩嘢。我哋用一个即系科学嘅方法去研究嗰个现实系咩，而呢个科学方法嘅前提就系你唔好带有任何嘅价值观喺度。而法兰克科学派最重要嘅即系一我开埋一上场，一佢就写呢个 critical theory 就话喂呢样嘢唔妥咁样。咁我首先问你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科学系咪？即系就算喺物理学入边，系咪真系咁简单？就系、是、一条傻佬就要走去完整原子弹，同埋一个即系物理学家要睇一个原子，都系处于同一个研究嘅方式先。 如果真系净系由翻物理学嗰个故事去讲，即系有好大共通成分嘅。我谂，如果你话最，我即刻谂到其中一个例子，就系话喺德国喺二战嘅时候去研究嗰个核武器嗰个问题嗰度。即系Heisenberg 佢就讲到自己纯粹系一个即系研究呢一个 原子，因为我想知啊嘛， 系啦。咁究竟佢有几谂到就系话可以将佢变成武器咧？呢个佢 到今日都系一个原，到今日都系一个原案，一个原案嚟吓吓。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喺今日讲呢样嘢一个好重要嘅切入点啦。就系、是、譬如举个例，今时今日嘅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你首先问一个问题就系、是， 是不是真的那么 value free？冇价值观去研究呢样嘢咧，就系纯粹我要知道，即系我哋人体嘅结构系点样吓。咁而且即系喺呢个基础上面，我哋如果将来有咩病咧，其实我哋就可以透过呢样嘢去医。但系如果你睇一个实际嗰个研究嘅过程咧，唔系咁样嘅，因为后边咧俾分顶，俾即系钱去研究，或者主导嗰个研究方，其实基本上系大机构嚟。一是政府，一是很有钱的跨国企业。 是啊，即是现在你很难找到很纯粹好像即是柏拉图那班人这样讲。 甚至爱因斯坦。 即是我寻求知识纯粹是为了知识上那 那种美，很少人是这样的。 即是以前如果譬如去到即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譬如爱因斯坦，我可以坐在一个 office 上，我纯粹去想这件事。想的动机不是说我要赚很多钱，甚至他可能他的动机都不是要拿这个诺贝尔奖，他纯粹要知道这件事。但是去到现在，甚至我想你如果在纯粹物理学界里面，是不是都是可以这么纯粹，就是纯粹我们不想所有的其他的应用，已经不是了。即是这个可以给陈若博士给一个稍微有权威性的答案给你。 由你去参与研究，你准备去写 proposal， 你已经想着就是说你怎样令到那个人相信你这件事是投资得过落去。 是啦。 那你已经有这个因素介入了的时候，即是你不知不觉你会变成咁噶啦，已经变成呢一个咁嘅，即系有啲价值已经去咗你嗰、那个走入咗你， 系即系已经渗透晒入去个研究嗰度啦。咁我谂有其实陈耀仁博士系俾到一个好好答案，因为如果譬如我讲话即系物理学界咁，大家唔信我啦。咁但起码你喺入边物理学界之后，喂，今时今日如果你话一啲好有即系即系投资好重嘅，佢必然有一啲所谓政治同埋战略价值喺入边，甚至你话去到即系几远，即系望到几个星球，实际上都有呢啲嘢喺度嘅。即系只不过问题整落嚟嘅问题成分有几多啫。咁所以咁讲嘅时候咧，就系我谂范科学派讲过，即系对嗰个即系知识或者甚至呢啲研究嗰个即系睇法咧，我谂到今时今日咧，都是应该有一个程度上嘅准确嘅。而甚至如果我觉得咧，去到二十一世纪咧，佢哋要讲嗰样，即係佢哋当其时即係质疑或者怀疑甚至批判嗰样嘢呢，係反而成为今日即係一个最重要嘅话题，即係最大家一必然要小心嘅，就係譬如我哋嘅 genetic engineering， 我哋嘅基因工程，我哋嘅即係呢啲干细胞嘅移植嘅工程，佢究竟实际应用起上嚟后面嗰个操作本身係咪基本上已经係俾大企业同埋呢个所谓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政府嘅权力所控制啦。好啦，第一节我哋记住，我哋第二节返嚟就讲讲最重要一样嘢，就係成个法兰克福学派喺六十年代末期，佢哋造成咗嗰、那个即係同政治嗰、那个即係现象挂钩，即係出现咗一个关系之后呢，究竟同我哋今日香港有啲咩关系，第二节翻嚟再讲。